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之风云出版社。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季方文化的内容总监王军。哎，王军你好。 李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季方的故事哈。其实呢，这已经是您第三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书的故事了。我记得之前呢，是在我们今年的五一前后，为大家做了一系列的涉及到这种青春文学的这样的作品啊。您跟大家分享了季方出版的啊这样青春文学的故事。那由此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觉得季方这边所出版的小说文学作品是以这个青春文学为主，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可能是外界很多读者对我们这边的一个大概的印象。但其实我们这边主要目前是分了三个大的编室，一个是我们的大本营，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青春文学编室，主要是出版国内原创的这个青春文学，然后女性情感作品啊等等等等的。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编室是纯文学编室，主要是出版像一些外版书，就是国外的一些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把它引进和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以及还有一些就是公版书，就是进入公版领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个也会来做的。另外就是我们这两年还有一个新的部门在青岛，是我们的青岛分部。这个是一个专门做儿童类的绘本呀，然后一些教辅啊，儿童文学呀，大概是这一类的一个产品线。目前来说整个出版结构是这样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季方最开始创立的时候主要就是刚开始是主打青春文学吗？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最早是在2003年成立的，那个时候属于那个网络文学刚刚大规模兴起的一个年代。在此之前呢，这种情感类的小说基本上是被港台出版垄断的，就我们在网上年纪大一点的可能读者会看到很多是琼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港台那边的言情作者也罢，或者是那种鸡汤文的作者，一些心灵鸡汤呀，或者说一些散文呐，那边为主的。然后原创这块儿不算特别多，就没有那么踊跃，很多这种作者涌现出来。可能因为当时还是比较传统文学就是为主的，整个文学市场上包括一些文学期刊。但是后来 比如说像什么当代、收获、 对、 十月， 我们小说月刊 小说月刊， 然后可能偏通俗一点的就是什么读者啊、青年文摘呀、 对， 或者是再基层一点的是故事会 没错没错， 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太多印象，但是故事会确实是一个全国受众非常庞大的一个刊物。 没错没错， 就是 简直是超乎大家想象的那种。 嗯，像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好像说大家如果不会写作文，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行文的话，那不妨可以没事买点青年文摘呀， 对， 买点读者呀， 是的是的， 没事读一读。那个时候我也经常可能我父母也会帮我买，然后没事去看一看啊。那个时候的确像这样的在读者当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嗯， 是这种期刊类是曾经出版量非常非常庞大的，很多青少年读者就是看着这一类的期刊长大的。 嗯， 但很快等到他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比如说高中啊大学啊，就会希望读到更多就是不同气质的作品。传统的这个出版市场其实已经不能满足于他们了。而这个时候恰巧就是网络作者开始涌现，而那个年代就是零几年的时候的网络文学作者其实整体的创作水平是非常高的。我们想一下，就是那个年代电脑的普及率没有那么高， 对， 基本上能够灵活使用电脑网络这一波都是属于高知分子了。 嗯， 然后他们很多就是本身是研究生啊，甚至是一些建筑博士啊什么的，他们的业余用来写文。而且那个年代还有一大部分留学生在国外就是很苦闷，也没有太多的经济条件哪哪哪到处去消遣，就都把这一些热情放到了网络文学创作上。 嗯，对对，没错，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采访了一位作家永成，他就是提到自己最开始接触这个网络文学的时候是在2003年左右。 对， 那个时候他在美国留学。 是的， 他没有什么事情，业余时间没有办法打发，他就想，哎，那与其这样，我不如写一下我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留学生的生活。 对对对， 结果一下在网络上发了之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典型，就是您说的那一类， 非常典型。就包括我们早年合作过的那个九州那个系列的创作者之一江南老师，他也是这个情况。 哦， 他当时应该是学生物还是什么专业的，然后在美国留学，很苦闷，然后创作用来排遣寂寞这种。当时有一大批这一类的作者，而且是纯粹的为爱发电，那个时候是不涉及收费阅读的，整个文学论坛的氛围非常好。大家会互相帮助，也会就是互相给意见，因为人数少，并且有很多人在那个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线上走到了线下，很多作者包括跟编辑之间都会是就是那样慢慢发展过来的。当年其实投稿的质量会非常高，在网上的很多作品可以说跟传统文学的行文呐、结构呀或者些文学素养上面没有说是巨大的区别。那个时候的网络文学也比较短小精悍，不像现在动辄可能几十万字上百万字。 对， 那个时候十万字以内或者是十多万字左右的作品非常多，很多精品。那个时候的网文作者也会在遣词造句上很花精力，而且涌现了大量有个人风格的作者。基本上那个时候的成名的作者在今天来看都已经成大神了，那个时候的作品整个的品质很高，于是就应运而生，他们是必然是需要有出版这个载体把它带到更多的读者面前的。 对，那个时候的作者他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作品之后，是不是最终还是期望能够自己的文字变成千字的？ 这个基本上是千古文人都有这个梦想啊，把作品变成千字。而且当时大部分的作者可能很多要么是学生，要么是有比较好的本职工作的。所以大家就没有说是把我要专门用稿费来维持生活这个摆在第一，就是以创作表达自我放在第一位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算是比较早介入网络出版的。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会签约了一些这种在网上写作的作者，那个时候也没有严苛的这个网站把作者签50年长约的这种条件，大家都很自由，所有的合作模式可能那个时候的自由是基于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商业变现会出现在哪里，就没有人说是我要去圈地啊画地盘呐、没有，就很多作者也是自由的，我在这个论坛发就在这个论坛发，或者我在另一个论坛发，笔名啊所有东西都属于自己的。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络环境跟现在不太一样，大家对于网络上的版权的保护，对于这种自己的这种版权的意识和现在相比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完全不一样。但是很奇怪，就是当年早年就零几年的时候，好像所谓的这种，就现在比较恶劣的一些荣梗抄袭事件，好像反而也没有 那么多和那么强烈，而且那个时候反而有，你看会几个人，我们志同道合，我们一起来创作一个世界观，我们一起在这个共用这个故事的背景架构，几大陆啊什么之类，然后各自在里面选择各自感兴趣的东西来写，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作者和写的作品，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我们俩一块写一个。 就这个在今天看很少见，是的，就很多东西大家是共享的。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记忆坊就是在那个时候创立起来的，那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初成立的， 最初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一波优秀的网络作品可以带给更多的读者，而且是相当于是填补了一种市场空白。我这个年纪还记得，那几年的时候青春文学是很热卖的，因为当时有韩寒，就开始出来了，有韩寒，有郭敬明，然后有那个 萌芽的那个文学大赛，每年会吸引了非常多就是喜欢写字的年轻人，就那个时期凡是书打上青春文学的标志都特别好卖。那个时候记忆坊出过什么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在读者当中影响比较大的作品呢？最早江南老师的作品是从我们这边出版的，就是包括他整个的九州系列，以及 他写的那个《此间的少年》，后来这个不是北大自己拍了一个电影，然后像他们的宣传片一样，还有包括像早年的那个有一个少女作者叫明晓溪，她基本上当年是横扫了所有的那种少女读者，基本上是人手一本的情况，这个我印象会比较深刻，因为 印书是用那个胶片一样的东西去印嘛，就那个东西出完片之后就直接印就好了，但是他的书是加印会加到那个底片就磨损掉了。对，就是一般来说那个是不会有这种磨损的，当时就是这种青春文学知名作者都可以实打实会有百万册以上的这个销量。天哪，对，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微信，没有朋友圈， 没有微博，没有短视频，是的，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就是学生人群对于看小说还是非常的感兴趣的，就一本书全班传阅，然后整个宿舍的人看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会有那个阅读的环境，没有人说是我抱着个手机，大家没有手机啊，那个。 对，所以当时的整个出版环境是比较好的。是，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宿舍里这些男生有武侠小说，对，我们会轮着看。 对， 虽然说我上中学的时候也看过金庸古龙的小说，但是没有看全嘛，后来到大学终于可以圆梦了，然后我们大家一个一个从第一册开始，开始轮着看， 挨着轮。对，就是这样，大家共享。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从 这种青春文学起步开始，那后来它发展到什么地步，到什么样的阶段的时候，又开始触及到了其他的方面，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触及到了这种纯文学，触及到了这种外版的一些书，还有公版的一些书。应该说就是它整个有一个发展的弧线，当时我们成立的时候应该是在整个青春文学的一个爆发期，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网络的普及， 这种实体书的阅读会逐渐的被电子阅读有一定的巨大的冲击，可以说是巨大的冲击，因为这种电子阅读首当其冲，冲击的就是这种消遣类的流行类的这种类型小说，它不会对教辅，不会对童书，不会对工具书造成那么大的冲击，因为这一类还是需要看实体书的， 是的， 但是所有的消遣类的 这个阅读是可以被电子阅读所取代的，尤其是到后来网文写的越来越长， 这个动辄几百万字， 这个已经不适合以纸质出版作为载体了。 哦， 根本承载不了。我们之前有一套书是还是非常有名的网文作者写的一套书，就是、那个编辑那一年只能干了那一套书，因为一个故事大概是200多万字， 嗯， 他光删减就删了70-80万字。 哦天哪！ 然后还剩下的字书呢？ 嗯。 出了11本还是多少本？你想他一个月一本、啊、也就是一年的工作量了、而且这个非常难改。你想一个故事你要不伤筋动骨，不碰触到主要的人物情节，你要删掉70-80万字，这个工作量特别特别大。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编辑之后都有点抑郁了，坐到说我再也不要做这种大长篇了。就像出那个连环画一样，但连环画那么小一个对吧、他一本书就一直在做，一年都在那个故事里。但那是一个偏男频的书，就是有那种升级打怪啊、然后就是从小一直做到那个很厉害的这种套路啊、所以你看后来女频的作品，就是言情类的或者情感向的书不会有那么长的，大部分还是能够在上下册啊或者最多3册4册来完结。不然这个就太可怕，已经超出了出版的这个体量了。 是的， 你说这种买个书又那么大那么重，这没有办法，也不方便，不符合现在的人的这个生活的习惯了。所以就被电子阅读取代。那一旦取代了之后，我们肯定要有第二条腿走路，就很自然的会开辟了、而且当时对整个出版流程发行渠道都已经通畅了之后你就可以横跨很多不同的出版领域了。但是我们也没有贸然去碰对我们来说特别不擅长的品类，因为有很多细分呐、比如说旅游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学术书啊， 对啊，还有那种什么经管类啊，什么，就我们完全不擅长的，我们肯定不会去碰它。那我们所有的编辑人员的构成本身都是会偏对文学有喜好的，有很多编辑他本身就是会，比如说特别喜欢某位国外的作者呀，读了他的很多作品啊，那这个就自然而然的，可能我们就会把它做一个引进，然后去跟这种国际上的版代公司去谈合作，然后把那个这样的一些作品引进过来。然后同时就是公版书嘛，公版书当时出的社很多，版别很多，但是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市场上受众的那个偏差，比如说是给中小学生看的，他们是否需要有那个注音版呀，或者说详细的注释版呀，或者说是带一些导读的，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找到你的这个受众，然后这一套书就可以有它的存活空间。 公版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外版的这样的公版书，它可能不同的译者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他 自己的语言风格是不一样的， 是的， 不同的译者翻译出来的风格就是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打个比方，比如说唐吉诃德，那可能这个杨绛是吧，杨绛翻译的是吧，他翻译出来的他当然翻译的很经典非常好啊，那可能有别的作者翻译出来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之前我曾经搜过马克思韦伯的他的最有代表性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好像是那本书哈，那么我就在网上能找到4-5个版本。 对， 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咱们是先确定这个公版书或者外版书是哪一版，然后再去找译者呢，还是说从诸多的这个译者翻译的这样的同一个版本当中来挑选呢？ 有几种情况啊。第一，可能比如说像有一些特别经典的译版，它不是独家授权给某一个出版社的，它是可以非独家授权给不同的出版机构。那这种呢，就是它会有它的经典性，但是你就不具有市场上的稀缺性。但如果本身我们非常认可这个译本，那么我们可以去拿它的这个非独家的版权然后来做出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我们是可以也从成本啊或者各种方面考量，有一些特别早年的译本，比如说像高尔基的书，童年啊或者什么什么， 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 对， 是 就是很早年的版本，译者的语言风格未必适合时下的小孩子去阅读。 对对。 那么我们可能会找青年译者，比如说现在的一些高校的青年教师啊，或者说是一些 比较年轻的这些译者，他们的那个语言风格和他的这个气质来重新翻译这个作品，就更符合当下的这个读者去阅读。我们一般比如说做公版就会买很多市场上不同版本的这个书来做参考，就某一个段落我们到底是用哪一种气质这个语言风格来翻译是最合适的，然后我们会找很多有合作的译者去跟他们谈。首先译者你要自己对这个书感兴趣 啊，对， 然后你可能要试译一部分看看你这个文学基础是不是 OK 的， 嗯， 然后来确定一位译者。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具有这个译本的独家版权，我们只需要就是定期跟这个译者来结算一些稿费就可以了。 哦， 这个也是一种做法，但这个就会慢，它的出版周期肯定会慢，因为你相当于把这本书需要重新翻译一遍，而翻译不会特别快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一般比如说是会提前一两年去储备之后要出版的作品，提前跟译者去沟通，因为挑选译者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是的，是的，没错。 因为有些译者老师翻译着翻译着他可能没有时间了， 嗯， 对，就是会有这种情况。要快的话大家一般就会去找成熟的作品。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另外呢，就是您刚才也谈到这种网络文学包括新媒体啊对这样传统出版的冲击，那从记忆方这块来讲，那是不是就放弃了青春文学网络文学这一个方面的出版呢？ 并没有，其实我们是找到了它的更大的这个延展空间。 嗯，怎么讲？嗯， 因为青春文学和女性情感作品包括所谓的这个通俗流行小说，这个市场是永远存在的，大家始终是要看的，只是这个载体在变化。 对， 所以我们是比较早的就布局了这个电子出版，就是电子版直接跟各大通讯商合作。因为很快电子版在经过了一个蛮荒时代，就是网上各个 TST 啊有什么文档传的到处都是， 对， 大家就规范了，规范了就开始收费阅读，或者说是你是会员啊打包价啊等等的方式，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渠道里面，就相当于一部作品对于作者来说啊，它可以有出版的收益，它也可以有电子化阅读的收益。这样的话其实是给了读者选择，我愿意买书我就买书，那我愿意就看电子版也可以看到正版的电子书。 嗯， 这个是算是比较早的跟市场接轨。其实电子书现在又受到有声书的冲击， 是的， 因为大家更便捷。 嗯， 你书不管你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我还得坐在那儿看，对吧？ 对。 现在变成有声之后呢， 听就行了。 对，我不妨碍我在干任何事情。 嗯， 而且它其实有声书是帮我们拓展了一些读者群的，或者说叫听众群吧。因为比如说上了年纪的退休的一些阿姨呀， 对， 或者说是 他可能看起来比较的 费劲， 对， 而且他早年就不是我们的。实体书的受众，说实话不太会有上了年纪的去买一本言情小说回家看，他可能会看言情的电视剧，或者是会看韩剧什么的，对吧？但他不一定会去专门买书。然后到电子阅读呢，那个字儿小，是吧？然后很多人就已经看着很累，用个不管是 Kindle 还是什么来看书都很费劲，但有声书的出现一下子把他们解放了，就一边干家务一边带孩子一边做饭都可以听。就我有时候在小区里散步就能看到那个阿姨在一边散步一边拿着一个收听的东西， 对， 一边走， 对， 一边锻炼一边听。 我也遇到过，比如小区里面有阿姨在遛狗，对，她也会听。 对，然后我就听见什么什么什么王爷的什么妃子什么之类，我说行，我知道是什么了。就是他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了这个作品， 嗯， 也算是其实拓宽了这个受众。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青春文学很快的就做出了影视化的改编。嗯，早几年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那些热门的电视剧啊或者是网络剧啊，都是由各种网络小说改编的，等于说是青春文学出版找到了很多其他的转化方向，我们后来就把它称之为大出版。 就是不是单单只是在纸质这块。 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从记忆方这一块来说，现在还有这种在青岛那一边哈，有这个儿童文学啊，这方面的一个新的出版方向的拓展哈。 对， 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刚开始设立这样一个专门的出版方向的时候， 就我觉得我们公司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司和员工共同成长。怎么说呢？就是早年这波编辑都很年轻，大作言情，然后慢慢的成熟了。 啊、 就是从各个层面的成熟啊，可能会做一些教辅类的、家辅类的，包括育儿类的， 因为都有孩子了， 对，就是自然而然的走到另外一个人生阶段，然后你也开始了解他的信息，你自己会通过大量的阅读，然后包括去一些育儿的知识啊。自己会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自然而然就会走入到这个领域，你接触到一些很优秀的一些作品和一些观点的时候，你就会有职业本能，说哎，我们把它出版了吧，然后就会来做。那现在越走越走，很多资深老编辑的孩子也都上小学啊或什么，他们就会发现，哎，为什么那个儿童文学的作品就是永远就是那一些早年的很经典的、然后或者是绘本就更严重，会有一个喜欢外版的这个情况，很多很多的儿童低幼的那个绘本都是外版的，然后我们原创的很少。 对对，这两年好像多一些。 这两年就是慢慢大家有意识之后就会有，我知道就是有几个系列非常不错的，还有包括那个很成功的是那个故宫里的大怪兽，那个、 我知道、 那个也是。很多小朋友非常爱听，我觉得这种就很好呀。其实咱们原创是可以挖掘到很多这种好的题材， 是，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又做了一个少儿的系列。 那现在少儿的这个系列开展的情况怎么样？ 已经有几个系列就是已经出版上市了，但是现在品类还比较少，在属于一个慢慢积攒的过程。 但是青春文学这一块，青春文学、都市流行小说这一部分依然是。这个从记忆方来讲还是它比较重点的主打的一个 支柱产业 出版是吧？ 对，因为它可能的转化空间最大。像儿童文学的话，怎么说呢？它可能就是实体出版，可能会转化成一些有声的广播剧啊、也有可能转播成一些亲子的儿童舞台剧。但是你说转化成电视剧啊，或者是卡通形式，这个是。难度很大的，基本上是普通作品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很现实啊。然后像公版书啊什么的，也没有太多的转换空间，包括一些外版书，我们拿过来就只有这个出版权利嘛，你不可能再把它这个版权做多方面的运营，但是青春文学这一块是版权运营空间最大的，至少它可以简体出版，还有就是海外繁体出版，就我们现在这个。原创小说这块儿越来越多的授权到海外了，就包括日本、韩国，我们是连那个泰国是连电子和出版一起授权的，他们就自己翻译成自己国家的语言，网上阅读加那个实际出版阅，这些都可以。然后同时像什么有声啊、广播剧啊、电子出版啊，就是它可以多面开花，对于作者来说，这个收益情况也更好嘛。但转化成影视剧就得看这个作品本身具不具备这种转化的条件，这不是所有都能做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最后啊，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从记忆方来讲，有什么您觉得比较好的、值得跟大家推荐的？咱们这边所出版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吗？ 我们这边近期今年的一个重点书就是有一位畅销作家叫苏小懒，他其实成名很多年了。最早他是有写过那个《全是爱》系列，然后现在他在我们这边有一部新书是 他刚刚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开始连载，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个月底会出版上市， 嗯， 叫做耳无尘事扰， 耳朵没有尘世的干扰， 对， 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的，耳无尘世扰，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因为作者也是很顺应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和一个人生阶段来写的一部作品。他写的是一个脾气很古怪的一个耳科专家，是男主， 嗯， 然后呢，女主是一个没有孩子的育儿。教师， 嗯， 他是专门倡导快乐阅读的，而这个男医生呢，是离婚之后一个人带着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就这两个人是杠上了，就是从他们两个身上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会涉及到不同的情感模式、原生家庭的状态，以及会有一些比较新鲜的育儿理念。 嗯， 我们这个书是从导向性方面得到了社里的表扬，因为他没有在亲子关系和教育上面过多的去制造焦虑， 嗯， 他反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就我们可以很愉快的一个很轻松的状态跟孩子相处。 哦， 然后同时这个作者非常严谨，他是请了北京那个三甲医院的耳科的那个专家来给他这个书里面所有的涉及到医生背景耳科案例去做了修订和备注的。 哦， 所以整本书的那个知识点和含金量还挺高的。 嗯 嗯， 然后这部就属于会大概率转化影视的作品。 嗯， 因为它属于就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后有一定的话题性，同时它的整个导向性是比较积极正面的。 嗯， 对，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书。 哦， 然后还有一部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个跟文物修复有关的这个补天手。 嗯，哦，这是修复文物的。 对，它是讲修复文物的。 哦，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嗯， 对对对，你看我们已经不出太普通的作品了。嗯，就是还是会择优来出吧。 嗯， 这一套是写的就是那个作者有比较详实的那个文物修复这方面的这些怎么说，他做了很多的调研。 嗯， 然后本身也很有这方面的天赋，然后就写的这部书是含金量比较高的，整个行业背景，然后从建国以后整个文物市场的发展。 哦， 然后包括那个高级修复师是否有可能参与一些造假呀。 哦， 或者说是一些市场上有争议的一些作品啊。 嗯， 它这个里面都有一定的涉及，就整个故事看上去很紧张刺激，但是又带给我们一些科普的知识，简单的一些文物啊、历史啊，包括一些修复方面的一些大家能够通过故事去了解到的知识。 嗯，对，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重点书。 嗯嗯，我们也希望啊，大家呢如果对刚才王军所讲的这么多哈，我们记忆方所出版的这样的书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一下，好好读一读哈。那么这些书呢是非常有特点有特色的，而且带有我们这样的时代的烙印的，而且呢还能够让大家在读的过程当中不仅享受这种文学阅读的快乐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不同的行业不同人物的这样所思所想所感。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记忆方文化的内容总监王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记忆方的故事。谢谢。 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在微博当中搜索和添加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大家呢可以在微博当中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视频，以及我们每天节目的嘉宾为大家推荐的私房书单。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家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很平常。